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微信群会有错啊？ 可以啊，冇咁错啊，你都有个群啦、啊。 我都有个群啦、啊，我哋有个自己网友嘅群啦、 啊。你话啲人好想入、啊，你又唔俾人入、 啊？唔系啊，即系我讲一先讲，我讲个讲下点解俾你听。我以前节目讲过，好卵柒嬲。未讲呢个微信群之前，讲下啲即系我觉得好卵戇鳩嘅嘢。 好卵戇鳩嘅嘢。 海洋公园够戇鳩未？ 都唔算嘅，香港人嘅回忆啊嘛。 即系海洋公园呢个南朗山。深度游够唔够戇鳩未啊？ 咁系。 喂，我有咩可能俾完三百几四百？我唔知海洋公园有几钱啦。俾完三百几四百蚊，仲要俾八十蚊，即系有缆车唔搭，俾八十蚊，又行上山。 其实啊，牛哥啊，而家我哋人去海洋公园系唔使俾钱嘅，生日免费。 系生日免费 啫。因为我上次个第三波之前咁啊，开咗段短时间嘅，我成家。所有人因為佢哋好得意嘅，因為 記住你生日免費啫，你唔生日嗰啲唔係免費啊嘛。 嗰次我就全部因為咁巧，就係、是可以教到生日，因為都係佢開之前啊，即係佢因為咧佢要補翻俾嗰啲停開啊嘛，佢要補翻俾之前嗰啲人嘛。咁、我成家去都係免費，因為細路仔係免費。 OK。 咁啊兩個大人免費，咁啊成家去免費。 咁都係。 跟住食嘢都冇乜食過。 都係你個別例子啫，你個別例子。 唔係啊，我見好多人都攞免費飛啊。 OK。咁我唔得啦即系我去 你生日攞一个月咯， 系咯，我生日，如果我真系生日，我要去海洋公园，我扑街啦， 唔系啊，唔系咁样，佢俾一个月时间，即系我之前嗰阵系上下一个月，而家可能佢 有，我真系冇人陪啊，真系冇人陪，仔、我唔准同佢去，女冇冇女陪，啲、女神啊全部翻晒乡下啦，系先咁啊，咁、某程度都得个企喺度嘅啫嘛， 深度游 啊，深度游、你知唔知有乜戇鳩嘅啫？话俾你听。即系我喺Facebook 就咁讲，你会唔会过海唔搭海底隧道，俾八十蚊自己游水过去过对江？你会唔会？你唔会啊嘛？ 而家好似嗰个海洋公园主席都系戇鳩嚟噶嘛？叫人哋话去少啲日本可以买到楼嗰、那个 系啊，有中文嘅话都有 系嘛？系佢谂出嚟噶嘛？ 即系你哋都喂，仲有一样嘢喂，南朗山有冇蛇噶？ 有， 一定有啦！你叫人行山，喂，坦白讲啦，你行啲物理好劲，咁嗰啲唔收钱嘅，俾蛇咬就心甘命抵啦，系咪先？但系而家唔系，你收钱、你收钱都俾蛇咬，咁点算啊？ 唔系，其实 我知咩叫深度啊？够深未啊？俾条蛇咬得？ 唔系啊，有冇？即系佢点讲啊？海洋公园唔蚀钱系冇可能噶啦。 唔会，冇可能， 有 冇可能？ 有冇可能？ 之前盛志文做好底屌，你咪炒鸠咗佢。 得罪啊，梁即咩？之前想再玩嘛？有乜计啊？ 冇计啊！哇，搞到而家咁样， 即系啲大白象嚟噶啦。 有排蚀啦，话声你真系即系接捻咗佢啦。 因为我睇唔到有咩盈利空间。我嗰次去系多人啊，多人得嚟又全部唔使钱多。跟住以前 得食嘢几贵啊，嗰度嘢都 贵冇用啊，人又多啊嘛， 你 贵 食嘢噶。 唔係，有啲人唔即係食嘢貴得嚟，但係佢因為佢本身佢請人好多啊，個成本好大㗎。如果你唔淨係食嘢個消費，佢頂唔順嘅，一定蝕好多錢嘅，睇得出。 好嘅，咁啊坦白講，真係我都唔知呢啲人真係離地到離地到可以咁樣，即係我諗做瑜伽，我點解會喺水族館度嗰度做啫？即係有咩吸引力？我喺水族館做同我屋企做係咪個分別有分別先？冇分別㗎嘛。做瑜伽最緊要就有個人帶啊，帶做其實，明唔明啊？因為我自己都玩過下瑜伽嘅，咁我都有人帶做得噶啦，我唔需要喺個水族館裏面做噶嘛。你話會冥想好啲咩？冥想好啲咧，就冇人先至可以冥想，明唔明啊？因為瑜伽講冥想啊嘛，有個層次係講冥想啊嘛，就冇人先講冥想。你一個成班人，你點冥想啫？你點玩瑜伽啫？講真，話聲你聽，你其實某程度瑜伽係一個好靜，你要呼吸協調，同埋你跟住有啲伸展運動，伸展動作。 佢俾個位係咪好靜啊？佢俾你個位，如果唔係海洋公園， 佢俾個水族館你有人行嘅。咁當然你係叫人唔好出聲嘅，你 即係好似熊貓館咁咧。 嗯。 啊，熊貓館咪你行，我咁耐就去過一次熊貓館。 嗯。 啊，因為嗰陣雖然我唔係中意熊貓。 嗯。 啊， 睇下咁樣。 我睇都有睇下噶，就有啲工作人員寫住請勿喧嘩，請勿喧嘩噶嘛，喺底棟住個牌噶嘛，佢唔講嘢噶嘛。咁但係你見嗰啲遊客唔講嘢唔得噶嘛。啲細路仔見到熊貓，熊貓咁樣噶嘛。 嗯。 喂，你一嘈就唔係嗰種玩瑜伽嘅嘢嚟啦。 咁、 喂，其實你有冇玩即係劉明偉係咪 啊？ 劉明偉有冇玩過瑜伽㗎？你知唔知係點玩㗎？係咪即係有人行嚟行去，你係玩到瑜伽嘅咩？你精神都唔集中，即係個天人一合一嘅運動嚟㗎嘛？你無啦啦有個第三者喺度， 咁啊 係咪先？要靈肉一致㗎嘛？大家玩瑜伽，大家我哋嘅行為，我哋嘅動作係一致嘅，你明嘛？玩瑜伽咁先至係可以有個瑜伽嘅效果㗎嘛。如果譬如我做緊瑜伽，前面有條仆街嘅跳舞呢， 即係影響到 就節奏就亂㗎啦，節奏佢亂就唔可以做天人合一嘅境界㗎嘛。當然啦，我係講到好誇張，但其實瑜伽嗰個底韻呢大致就係咁啊！如果話你玩得好高貴咧，就好似我咁講法。 明白。 你喺個水族館裏面，只要有一個人行啊，同你個動作唔係同一樣嘅，唔同步唔協調，你個瑜伽係做唔到噶。或者咧，真係好撚戇鳩啊！真係。 咁即係有冇人參加啊？你估？ 我覺得真係玩瑜伽就唔會咯，就唔會玩咯。 即係可能俾翻自己人參加。 係啦，你真係會行山嗰啲就咪唔會行咯。因為我點解唔係行物理好勁啊？橫都俾蛇咬。是不是先？是不是先？我为什么缆车不搭啊？我去海洋公园，其实我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想去搭缆车。 是啊是啊，真的的。 啊， 佢嗰个有 一个。现在我要给钱不搭去缆车，你问我能够啊。 佢除了个缆车还有个什么矿车都不想搭啊，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即是他缆车的另外一种，那个不知道什么越野矿车定什么鬼东西的都不搭都。 即是总之，哎，你靠这些人。唉，真系咁样离地嘅，真系死捻咗佢啦！话即系咧，不过算， 即系肯定蚀钱，由佢蚀啦，再俾钱，一定蚀到扑街。 蚀真系蚀到扑街，实瓜柴。咁啊，又做咁啊？ 执得好啊？你觉得 ？Sorry 啊，我海洋公园已经唔系香港海洋公园啦。 咁系 冇大陆人嚟嘅，亦都唔系大陆海洋公园啦。世界冇人嚟嘅话，亦都唔系世界海洋公园啦。咁要嚟做咩？ 咁啊！ 我阿妈讲一句最好啦。 我執咗佢， 我咪我嚟起樓， 我嚟起樓， 起豪宅，擺曬別墅。嗱，我阿媽呢個 idea 又話，嗱，我阿媽都貼地個劉明慧啊，話聲咧， 唔係咁 喺嗰度起， 唔係喺 嗰度起別墅，億聲啦，一棟一億，哇，嗰度成200多億啦，可能成千億添啊！ 唔係，我覺得咧，其實留翻啲水族館俾啲人去睇下得㗎啦，即係保育下。 系啊， 啲遊戲嗰啲全部唔使都得噶。 系啦，跟住多鳩。 根本都玩到去排唔到隊，玩唔到嘅。 唔係，我寧願你真係，你起個新嘅， 嗯， 即係起個華納，搶下迪士尼生意。我好啦，我覺得可以咁樣嘅，即係迪士尼就可以接噶啦，接緊咗佢迪士尼，佢起華納。即係我覺得係咁樣，即係香港一個主題公園就夠噶啦。就當然海洋公園同迪士尼有唔同，有年齡嘅唔同嘅。有個年齡層嘅唔同嘅， 但係迪士尼都大鑊㗎啦， 都大鑊㗎啦，唉，總之，迪士尼我又覺得已經應該係執咗佢，我嚟起華啦，玩三四年就華啦，執埋佢，或者可能唔知起乜嘢啦，萬達啦，唉，私隱達啦，總之一驗就要接㗎啦，我就覺得係咁樣嘅， 嗯， 啊，但係你知啦，我哋香港咁撚離地，唔會有呢樣嘢㗎啦，咁海洋公園就每年咧都要問我哋攞錢㗎啦，咁你俾啦。死啦，咁啊算啦，咁啊讲到呢度都係讲返个正题啊。微信群。 微信群。 嗱，记住啊，微信群前身系乜嘢呢？就是 QQ 群啊。 嗯、 QQ 都有群组啊。 嗯、 但而家微信群呢，我哋就嗱，你知啦，咁我其实我自己有几多个群呢、 嗯、 我微信有一个自己领导嘅群啦、 嗯、 即係你都喺度啦，咁啊有班网友啦。咁啊，我喺 WhatsApp 而家都有个 WhatsApp 群嘅。 嗯， 咁、那個 WhatsApp 群就唔同嘅啫，阿恩仔你可以加入㗎，你唔加入啫。 唔加， 嗯，因為嗰度呢有啲鹹嘢啊，同、嗯、埋政治，我希望喺曬嗰度講啦。 唔方便啊。 哦、OK， 得，我唔會要求你加唔加。 到時微信冇得用就加 囉。咁、啊、微信唔會冇得用嘅。 因為我嗰個 WhatsApp 群咧，有時候啲鹹嘢啦，同埋可以講政治咧，我而家希望嗰啲嘢咧就喺曬個 WhatsApp 群嗰度。 OK。 啊，咁我哋微信群咧就講下點樣溝女啊，風花雪月啊，即係甚至可能嫖都盡量少講啊。即係如果用講嫖嗰啲，我哋用北京茶。 唔使啊，法語音咪得咯。 唔得啦， 廣東話語音。 唔得啊，唔得，一樣唔得，其實一樣唔得。 佢 check 唔到啊，我知道噶啦。 你點知啊？ 佢個文字翻譯噶嘛，佢都如果你講廣東話翻譯唔到，佢嗰段文字係變咗垃圾咁。 你有幾個字啊？中共啊，呢啲就用翻譯到 啦。唔使啊，唔係你翻到去成個垃圾，佢成段出嚟唔係噶啦。我因為我哋嗰啲群咧，如果你打字發圖咧，就全成日俾人封。所以我而家玩緊嗰啲廣東話群咧，係全部講嘢嘅，就 一陣先講下你廣東話群。啊，講下你知唔知我以前呢個微信群啊，有幾多人啊？有幾百人嘅、每朝早淨係講早晨啊。一個人講早晨咧，跟住成個早晨就洗版嘅。你睇，你可能睇成一分鐘先，即係碌而一分鐘你先過咗早晨嗰個關。咁跟住咧，可能我管理唔好啊。咁一啲網友嗌交，跟住咁有啲網友又都帶一班自己嘅朋友加入群度。咁啊，譬如假設啦，阿恩仔，你嗌埋長毛文、建哥哥。阿八十后阿碌入嚟我的群，咁你又可能跟住同阿大的屌紧嘈紧交，咁但系你嗌嚟嗰班人咧，就唔理你啱定唔啱，嗰个道理唔喺咪你度，都屌齐大的嘅。 佢哋打字定讲嘢啊？ 打字又有讲嘢咁啊，总之系咁啊。 你要讲嘢，唔听咪得咯。 总之一唔妥咧，就喺度嘈啊。咁啊，譬如你人多，即系嗰啲熟自己有班底嗰啲咪唔同咯，咁喺度嘈，喺度嘈交，咁跟住。有人怨喎，有啲網友就怨，你阿牛哥你個群都冇中介嘅，啊係咪中介？咁我咪引入個中介入嚟啦，係咪先？咁跟住就有網友話啦，哇個中介賺錢嘅，咁撚樣喎，又喺度屌柒個中介喎。咁有網友一日就買一次。 中介係咩咧？中邊一種大陸嘅？ 係啊， 定係香港？ 大陸嘅、okay 啊，大陸嘅。咁啊有個網友。就喺我嗰度賣茶葉， 我真係拍廣告。 拍廣告，咁唔係多，一日拍一個啫，頂籠兩個啫，又俾人屌。 咁咪踢佢出去咯，可以踢出去啦。 唔係，即係我咁講，因為我唔中意踢人噶嘛。咁 唔係，咁你搞亂個群有樣好咧，你可以踢人出去噶嘛，要拉翻到時 OK 先拉翻入邊。 咁咧，即係我冇理由開一個群，一個聊天室俾網友嗌交。咁我變咗鳩。取消咗佢咯，咁以後咧，你係要入我的群咧，就一定要參加過我嘅活動，即係起碼俾我見過你，咁、你先至可以入到我的群裏邊，咁啊簡單啦，因為起碼我見到你邊個噶嘛，咁我起碼認識得你，咁我先要拉你入群啦，所以而家我哋群入邊有咁少人啊，得嗰三十幾四十個係咪？ 三十幾 啦，咁另外有一個群就係三十幾啦，咁就喺個 WhatsApp 度啦，我亦都唔打算加人嘅啦。即係而家可能有啲某一啲網友想入嘅就即係睇下咩途徑啦、咁啊微信群就真係唔加人㗎啦，我即係起碼一定要參加過我啲團，咁而家我又唔搞團啦，所以冇乜機會。 多唔多人問你話想跟你團 咧？其實呢排好多，唔即係呢今年好多疫情之後，即係呢啲網友係咁㗎嘛，想報復性消費咁一通關，就跟住唉都玩啊，幾錢都玩噶啦。咁咪跟住問我搞唔搞咯？我就唔同啦，因為我放棄咗噶啦嘛，我放棄咗，今年未必有得去喎，又未必有得去噶啦嘛。咁我已經得，即係如果譬如我有想去玩，到時通過關，你先至再揾我啦。而家你留乜言都冇用噶，因為太多人留言啦。 Okay? 香港有冇香港去玩又唔好玩咧？ 又唔好玩咧，因為太多人留言話跟我去玩啦。咁首先我又唔會帶咁多人去啦。二，有啲人留過言嘅，我又唔可以一一覆你哋呢，我有時我唔記得呢。咁最好就譬如通咗關之後，你們再私下約我啦，咁先至諗下可唔可以加入啦。因為每次加入玩，而家都唔係我搞啦，啲團。咁或者你哋可以到時先至睇有冇機會一齊玩，玩完之後先入群啦。我就咁樣啦。咁除咗呢個 QQ 群之外呢，我自己另外加入咗一個馬交嘅群嘅。 你見過咩？ 馬交群 冇啊，冇。個馬交係專講馬交同珠海嘅，澳門同珠海嘅。咁啊， 澳門你係少去啲喎、 啊。都有去嘅。 係咯，即係少啲咯，相對。 咁咧，佢哋嗰啲價錢又好平嘅啫，幾嚿水。 澳門喎、 啊。喺澳門幾嚿水。 玩咩咧？澳門 一六一咯。 哦， 或者是打單炮嗰啲，有啲嗰啲好， 你唔會去， 有啲類似金香檳大廈咁樣嘅。 咁但你去澳門，你又唔會玩一噶啦。 唔會唔會， 即係你都唔輕易都 係。唔輕易，但係起碼我得個資質啊嘛。咁啊睇下女啲女相啦。咁有啲女咧，通常佢哋咧啲女咧， 翻到珠海都有 嘅。係啦，珠海或者喺澳門做嘅。咁佢哋自己啲女會自己賣廣告嘅，佢貼埋相嘅。 哦，咁 啊啲相係真人嚟嘅，但係有冇 P 過咧？ 哦，咁實有啦，點會唔 P？ 係啦，咁啊就係大家知，但係。唔係㗎，有時我見到有啲即係視頻嚟 㗎，視頻都 P， 視頻都 P 到嚟㗎。 而家我俾你睇啊！ 唉，唔使一隻目完先，你先幫我睇。咁啊，我有嗰個群咧，就嗰啲群咧就價錢係平啲嘅啲女，咁啊三四百蚊到，咁啊就一竅㗎啦。咁啊可能係澳門又有，珠海又有，有啲啊淨係找龍筋嘅啫，有啲就淨係打飛機嘅啫，有啲啊俾埋間屋俾你，但係佢哋就唔全部唔會跟你翻酒店嘅。 即係驚危險， 係啦，咁啊嗰啲群都成五百人㗎，三四百人㗎，至少都三幾百㗎。 嗯， 咁啊當然依咁啲我就唔可以拉你入去啦，因為個群主唔係我。 哦，咁樣 QQ 微信群， 微信群嚟嘅。咁、okay、啊，我就有啲有，我就係睇得咁多群嘅啫，因為就淨係我同你同阿碌三條友傾偈嗰啲群啦，咁我都有嘅。咁嗰啲唔算啦，係咪先？咁、嗯、主人多嘅群咧，我就係得係一三個咯，一個就馬交嘅人哋嘅。一個就喺微信嘅就是、我嘅，一個 WhatsApp 嘅又係我嘅，咁啊係我係玩嚟玩去咁多嘅。有啲網友咧就另外有啲群咧就專播啲鹹片嘅鹹嘅視頻啦，咁啊成日佢哋亦都有啲群成日載我，咁我自己唔咩啦，唉費事入啦，因為我覺得即係有時好嘥時間啫嘛，睇呢啲又嘥 能量，睇唔曬 啊， 睇唔曬 噶嘛，咁樣咁啊，所以咧咁啊，起碼有啲群可以愛做咩咧？講下點樣玩啦、啊？你喺嗰度好紅啦、 啊，我又唔係好紅，識嗰啲 friend 咯。 啊，識啲 friend 啦，咁啊成日講下你、 啊、 你啲溝女嘅失敗經驗啦， 係嘛？係啊，傾下偈咁咯。 咁啊有時啲女點樣問你買包包啊，叫你送包包啊。 嗰啲唔係嗰個嗰啲細妹啫，嗰啲私聊啫。 係啊，咁樣你都將呢啲事啊講喺個聊天室嗰度講啦。咁啊其實 冇 聽過，咪多人多人 join 咯。咁亦都亦都有啲網友。講下佢哋自己啲嘢啦， 係啊， 咁啊有時我哋就會傾下啲情報啦，幾時嚴打啊，咁樣啦，但係而家就冇啦，以前個群係講下咩嚴打，同埋我嚟吹雞搞團啫嘛， 係啊 係，咁啊我就係咁多啫，咁阿恩仔你就唔同啦，你有幾個啲廣東話群啊？ 廣東話群咧就好得意嘅，佢可能係多數而家講緊嗰啲就黃絲啦，我哋叫做。 嗯 即係都係有香港人，即係有廣東話嘅人啦、嗯。香港又有，大陸又有，海外都有嘅。咁佢個特色係咩呢？因為你知啦，微信會點啊？如果成日發啲文字，有啲敏感字啊嘛、 嗯， 又唔發得，發啲圖又敏感，可能會俾人封。咁有咩辦法唔俾人封呢？啊，原來微信咧好得意喎！你講普通話咧可以文字翻譯， 嗯、 即係語音啊！你講普通話語音，佢、嗯、翻譯文字有九成準。連我阿恩仔講嘅普通話咧、 嗯， 翻譯到九成九啊！ 冇計。 啊！跟住我講英文啦，有一次、嗯、又係翻到九成喎。 我冇咁犀利。 啊！佢可以佢個電腦個 AI 咧可以 detect 到你係講中文定係講英文喎。 嗯。 跟住，但係如果你講廣東話咧， 佢 detect 唔到。 翻譯得亂咁翻譯出邊怪文字，即係有啲字會啱嘅，你講得慢啲，因為咁。但係其實佢個意思係會錯曬嘅。咁、 嗯、 大概可能四五成啊、 嗯， 或者三四成啊，四五成咧，咁佢咪避開嗰啲敏感偵查咯，同埋。始終語音佢要翻譯咧，佢冇咁容易偵查到嘅。 啊，啱啱 即係就算你講普通話，佢都可能冇咁容易偵查。如果你係文字圖片、嗯、，scan 咗 OCR 好容易啫嘛。 嗯。 咪即刻有咩敏感嘢咪 cut 你咪封群咯。咁、嗯、我哋嗰個群咧就會講語音，盡量發語音。 多唔多發紅包啊？你啲群？ 有人發。 O、okay、K。 但係發嗰啲好多係，譬如你一百個人你發幾多個咁咯、嗯？可能五個、十個咁即係嗰種啦，即係你搶啦、嗯，要搶啦。都有人封紅包，搶紅包，但我就因為我從來唔會搶， okay. 都從來唔會發，所以就冇參與過紅包嗰樣嘢啦。咁、 嗯、 啊，跟住咪語音咪講天南地北乜都講咯，有時又鬧下人啊，講下性啊，網上做愛都好有啊。 網上做愛， 當場 可唔可以講下少少咩叫網上做愛？ 即係通常我覺得玩嗰啲群最好玩咧。佢微信群咧有最多500人啊嘛。 啊 咁我發覺咧，500人嗰啲群唔好玩嘅，通常睇下資料啊， 太亂啦嘛。 即係啲人會發下自己啲或者個群主發啲資料啊，即係資訊性啦，轉發下嘢，即係咁樣樣啦，即係傳嚟傳去咁樣樣啦。但係如果真係話傾偈成咧，反而可能100鬆啲就最好玩。我玩咗咁耐， 我都覺得係嘅， 100到。 因為以前嗰個群咧幾百人咧，淨係講個早晨咧都要你都要碌。 唔係咁，其他好多人唔參與嘅，因為你都要及住喺嗰度啦，就唔會話全部玩啦，就係、是。咁你有百零人，咁通常如果同一時間有四五十個八個人得閒呢，就可以自己度傾偈咁樣囉。咁你如果有男有女，因為嗰啲廣東話群有啲都有男聲有女聲，咁如果玩得放呢，隔住個 mon 咁你嗌老公老婆好多㗎啦，即係你明白我意思，即係 我 想調 整。我聽過少少呢，我聽過少少嚟先。 呻下人，即係因為你唔知你係咩對方係咩人㗎嘛，咁玩係乜所謂呢？咁 即係我見我聽到個我條女就你啊，你啊，师仔啊， 系啊， 师仔啊，咁样喎， 系啊， 即系嗌到好似俾人屌紧咁喎， 系啊，冇即系玩啦，抱咗个轻松心态啦，但系都会讲啲正经嘢嘅，即系睇情况咯。 OK， 吓、啊，即系有时会转发，同埋会转发啲大陆比较敏感嘅资讯都会。 OK， 例如咧， 例如佢喺度会有人录音就播新闻咯，播啲大陆听唔到嘅新闻，俾翻大陆啲人听。 但系普通话嚟嘅， 唔系香港新闻，即系报老萧都有啊。 报老萧都有， 有老萧阿杜诶，嗰、那个咩黄世泽嗰个，屌嗰啲沦落 废贼都有， 有，即系但系微信有得意嘅，个语音咧就每段一分钟59秒，咁佢咪慢慢一逐段逐段播咯，咁有啲好大陆嗰啲网友又唔使翻墙咪听得到咯 ，OK， 即系同埋嗰啲唔会俾人捉到嘛，语音啊嘛， okay. 即系嗰啲秘密消息都有啦。 其實老蕭就少啲啦，黃世澤我聽好多，唔知點解。 黃世澤都 屌，同埋係漢中國，同埋嗰個叫做漢中國，同埋真言真語就冇漢中國咯，即係法輪功嗰邊嗰啲啦。 OK， 即係嗰個新唐人嗰、那個講冇、 哦，法輪功啊，記住唔係法輪功係法輪功， 係啦， 唔該咁講啊，或者我今日字聽到。 哦，咁唔會嘅，依啲你依啲，咁即係咁樣玩咯。咁但係有時要傾下啲因為有女人啊，有女聲啊，咁啊可以傾到好大膽都有啊，即係。傾下偈， 例如咧，即係我就講過，你唔可以播出嚟啦，因為事關係咪啊？咁例如你有，例如係大膽會點樣約炮有冇？ 佢唔會當場約咯。佢100多人，佢可以加人哋個私微，即係私聊噶嘛。你加咗，即係你加咗對方做乜都冇人知啦。但係喺嗰個面嗰度就唔會啊，即係大家傾下偈玩下，即係你嗌我老公，嗌你老婆，即係有嘅，即係當博下嘢，喺度呻吟咁樣樣咯。 即係傾到，其實真係某程度。 要睇個女嗰個放唔放，因為咧好多人係偷聽噶嘛，你百幾人有啲其實你永遠講嘢都係二三人嘅啫，即係等於我哋嗰個你三十幾人都有啲完從來未講過嘢噶啦，你三十幾人係咪講嘢可能十個八個嘅啫？ 嗱，即係咁樣，嗱你估啦，我因為通常你都唔會知嘅，有冇人會話？哎呀，老公老婆啊，哎哟，又令，哎呀，好舒服啊！即系有啲咁嘅试过， 有，梗系有啦。 哎呀吓，佢哋可能会自己私约咧。 嗱， 你会唔会觉得有咧？ 唔系，你听我讲埋先。 OK， 嗌嗰两个就唔会私约嘅。 OK， 反而咧中间会好多人咧会加，譬如个女主角咧，定好多仔加嘅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即系反而嗌嗰两个玩得放咧，就唔会男嘅好少人会，你边有咁多女？即系你男嘅一定要做主动嘅呢啲。咁樣囉，咁如果你主動，你男，如果你出咗名，你有把聲呢，其實類似你，其實等於你刁民牛做節目嘅程度上，有啲人會追你㗎嘛，會追住嗰人，譬如知道我阿恩仔咁樣喺度呢講嘢好聽，咁有啲人呢，因為呢佢點樣呢，佢要啲人要拉嚟拉去㗎嘛，你明㗎呢啲群，你我喺一個群，你係我好友，我又拉入去，咁佢又會加我，或者有啲人呢要做個群主，佢就會加好多好友，佢想拉啲人同自己一齊玩嘛，即係可能從來唔同你傾偈，但係佢加咗你微信先，咁啊到時佢開個群咧，佢會拉你啦，因為微信我哋玩呢啲群成日俾人封嘅，咁啊封咧，所以佢一定要加咗你好友，佢到時再開個新嘅就拉你入去，咁我哋再拉，咁但係中間咧好多係唔識嘅人咧，一男一女咁，你咪偷偷地， 其實我最唔中意就加咁多唔識嘅喺度，即係有啲人有啲撲街嚟噶嘛，會投訴你噶嘛。 系啦， 一投訴咗噶，啱啱講。點解啲？因為而家嗱，聽我講先，而家實名登記。 我又有得講。 係咪先？ 佢群咧，如果你發啲譬如露點嘢成咧，真係又如果有人投訴咧，佢截咗屏，可以走去微信嗰個公司嗰個投訴。咁咧可以投訴成功咧，你會俾人封號。 係咯。 咁封號嘅咧，佢第一次話幾分鐘嘅啫。即係可以放翻你。咁第二次咧，就可能要幾個鐘咯。 第三次咧可能講緊成個禮拜喎，第四次可能幾個月喎，咁你好麻煩，因為你連曬啲嘢嘛。所以而家我咧，我恩仔玩，即係玩而家依啲群咧，我就用另外一個小號。 O、okay. K， 即係嗰個係就算冇咗同我做嘢冇關，就算俾人封都冇問題。但係我而家因為玩廣東話群咧，相對比較安全。 嗯， 冇乜嘢，咁咧就可 O K 嘅，暫時都冇咩、因為我都試過啊，有啲群俾人封之前咧，我收到微信公司短信啊，話你個群而家被監控啊，小心用語咁樣樣啊，即係有人投訴，所以真係小心㗎。 甚至乎咩咧？因為我有啲網友咧，香港人啦、咁啊玩咗微信，咁、佢自己本身係啲政治人嚟嘅、我唔明點解佢政治人佢自己都會玩微信啦、咁佢成日喺度 精神分裂， 喺個朋友圈度咧。就屌柒啊，共產黨啊，屌呢啲啦，話屌兩屌，警告都冇啊， 個號刪咗咯， 直頭刪咗。我自己啊，嗰陣個微博啊，嗰日貼咗一幅維基嘅六四集會啊嘅相啊，都封埋，到而家都開唔翻啊。所以咧玩呢啲咧，有時有某程度小心，尤其是而家實名登記， 係啊， 實名登記好鬼麻煩啊。即係某程度可能會影響到你翻大陸噶嘛， 係啊， 係咪先？所以我有所以點解我自己有時喺我哋自己嘅群，我講嘢都講得好小心咯。 嗯， 即係甚至乎女我就叫佢查啦，啊咩唱 K 我哋叫佢唱曲啦，即係我哋有啲特別嘅密碼去講嗰樣嘢，等大家知噶嘛。咁而家甚至乎講一啲政治敏感嘅嘢，我都要第二個去 WhatsApp 嗰度講啦。咁、所以某程度你玩呢樣嘢咧，玩群咧。唔係冇，即係啲鹹嘢啊、鹹相啊，就盡量真係唔好搞呢啲嘢，因為你唔係害到你啊，你害到個群主啊，即係某樣嘢，你就害到我啊。 唔係睇你發啲咩咯，有啲要自動會發嘅，發啲安全嘢。 無謂啦， 喺群嗱我都溝咗條女㗎啦，即係玩群玩咗兩個禮拜。 網戀？ 網戀㗎，係啊，嗰啲如果你放得到。即係可以，不過放唔到圖啊！你節目 係咯。 如果我放到圖，我都擺曬上我哋個網啦。喂，好誇張！ 我睇過曬啦，我睇過曬啦。 係嘛？你喂，即係佢，即係因為大家冇見過咧，講啲嘢好大膽啊。 OK。 係嘛？即係嗰日話奶茶，即係算啦，唔好講啦，費事冇時間。 有時間你想唔講下先咯？例如 嗱，等我恩仔威下先。嗱，嗰條女留言俾我話：我很想知道一件事，你昨晚是不是去外面玩了？同你女朋友嗎？做愛了沒有？咁樣問我。 听阿孙我咁样问你，你觉得好唐突系嘛？你都觉得好奇怪，但我真系想问一问，即系你寻晚系咪同你个女朋友有冇做爱啊？即系你讲。 听到喎，真唔错喎。 系嘛？嗱，即系会咁样发咯，系真系发俾我噶，咁样样咯。咁。冇辦法啦，有時好難講啊嘛！呢個世界， okay, 即係玩咯， 即係可以有呢咁嘅玩啊！其實冇 係玩到咁樣樣，你喂 都唔錯嘅，網戀喎，但係都幾拎過啦，幾廿年冇試過。OK 啦，咁啊，仲有冇俾有冇其他俾人聽啊？ 俾人聽啊，睇激唔激先，睇播。 唔係啊，你要不得唔得啊？算完。 算啦算啦，嗰段夠啦， 嗰段夠啦， 嗰段證明我唔係吹水 啊！證明我哋係有料到嘅。 係啊， 咁啊，希望啲網友識玩微信群嘅時候就自己要小心啦，同埋揀啲群嚟加入啦，又唔好下 唔係啊，你冇得揀群加入，要人哋拉你入去 嘅。係拉你就直點樣都好， 但要有禮貌。 你就唔好成日都嗰啲得閒鬧下人啊，又唔好又貼啲視頻咧或者相咧，就唔好太露骨啦。 唔係，其實唔可以露點 啊，唔好露點啦。 因為你貼你戇鳩，因為如果你有咩仇人咧，人哋係投訴你啊，唔係投訴個群啊。 個群主會有刑責嘅。 到時微信公司會分段，如果係咁巧嗰條友，即係得嗰條友貼就得嗰條友。如果你個群全部都係咁咧，就可能群主有問題咯。 總之唔好害人，咁你自己玩就乖乖地，咁就好啦。盡量千祈唔好嗌交。即係我就係嗌交，搞到我一個百幾二百人嘅群咧，我話取消就取消咗啦。以前有嗰個群，我約食飯半個鐘頭成團啦。咁而家就約成食飯，我要預咗一個禮拜喺 Facebook 嗰度講啊，好啦，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你都係咧，我啲網友有咖啡買咖啡啦，冇咖啡就打賞下啦嚇，咁啊喺度唔知幾時有得過關，希望有好消息啦， 希望有好消息， 係啦，咁 希望聖誕節翻到去啦， 節目時間真係差唔多啦，咁啊下個禮拜講咩好咧？ 不如問下啲網友啦。 下網有冇嘢講？我自己有，我自己有啲 topic 嘅，咁啊，仲有少少 topic 啦，其實唔夠捱噶啦， 唔夠捱噶啦 ，我啲 topic。 你睇下你啲歷史都有排講咯。 唔係嘅，有嘢聽過啦嘛，即係我要組合咧就有就唔夠捱噶啦。咁啊，希望啲網友即係想聽下講咩，我咪講下咯。靈異會遲早講嘅。 即係或者 自己會講嘅， 唔係或者啲網友有咩問題可以留言俾你 Facebook 啊， 好似老蕭咁樣啊， 係啊係啊，網友報料 好少啊，你網友好少報料，尤其是而家都冇嘢玩，邊有料到？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，唔再咁啦，好係咁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